是不觉不清不愿又当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

需要尽量 小心点小心渐行渐行，就算感情里怎样也没有最吸睛，现在坚定脱离所有难爱和迷爱，一辈子甜蜜恋爱不幸福绝不放弃，小心点小心渐行渐行，高压的在意也不把你去攻击，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激情都要停，决定要和你一面 小小的爱，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

的漂亮，不敢想曾与你度过多少真实的晚上，一转眼热恋后身受重伤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曾经 的 喜欢到现在对着好友表现，虽然想装出快乐就还剩下一种亲吻，我的心起 来不及去问， 我这只是想被爱情断绝，是彼此甜言寂寞过去，我只是不着重的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陌生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你问我的太逼真， 当我把抒情交给你当作最真切的亲吻，我自己来不及去发誓，你对我爱的是爱惜回言，为什么痛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

再生，祈求天意，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？有天可再生，祈求天意，别要弄人。谁又会答应再生不爱别人？ 放弃，天

如果把它还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。我是周传雄，敬请关注北京 FM 九六九。 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

岁月留声，经典永恒。我是蔡淳佳，敬请关注北京 FM 九六九。 落尽地狱